虽然你是我很尊敬的萧生，不过今日都是难免一战。 好，你放马过来啦。真係彈到可以打乒乓波，循一家金韓流做嘅。除咗嚟打邊爐咧，佢仲可以愛嚟韓燒喎。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牛筋丸，一種咧純韓牛丸。你睇你中意食邊只？ 好扮牛啊，大佬！ 梗係啦，打得乒乓波 啦。咁啊，大家就要試啦。因為點解咧？我同你講，你唔係話成日有機會試嘅。如果唔係燒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嘅話，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佢話呢個 少少嘅咯，咁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香啊，又那個牛味是非常之好的，我告诉大家看看，这个肉味也好，这个其实 哇，这个好好吃，弹牙，还可以用来打乒乓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到嚟啦，呢个吓大军阀啦，咁今日就系得我哋两个，点解啦？因为啦，阿龙咧就未收工，唔系因为佢啦 ，O T 系因为啦，今晚原来系社民连晚宴喎，阿哥， 星期五啊， 系啊，咁所以咧， 小可啊， 咁啊，见到好特别啦，今日我就即系自己推麦啦， 都唔得噶，大佬， 梗系得啦，我以前啊同阿毛哥都系咁样搞啦， 即系自编自导自演， 系啊，你我以前我都系做开导演噶啦，系嘛，不过唔系，最近好似你得罪咗个大导演。演喎，阿哥， 咁紧张嘅。 唉，你有冇请保镖先，阿哥？ 咁第一，其实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好事啊！你仲话好事啊？哇！你真系一啲都歉意都冇啊！你真系啊！ 我唔知道我点样道歉，我都好想我，但 你都好想道歉嘅。 但我唔知道我道边忽啊！我边忽系即系过咗火位除。 唔系佢叫你咩？贵玻璃系咪贵玻璃定咩啊？ 唔系，我有一句，我估系无厘头啲嘅，啲人都有讲，我都承认嘅，就系嗰句就话咩弃子 弃子无情，呢个非常之唔要得，因为咧，你咁样等于系歧视艺人啊，系嘛？即系你， 不过我都系，而家我发觉，因为我又拍过戏嘅， 系咯，你自己又系咁，你真系 我又做呢个 YouTuber 咁， 唔系咯，你真系回力镖，真系 自己打翻自己， 系咯，你所有人啊，就算如果你讲政客啊，你自己参选，你拍嗰段宣传片摆喺 Facebook 啊，全部都系戏子嚟噶啦，啱唔啱先啊？唉，真系 边个做人咁老实噶？ 咁啊， 唔系，我觉得好嘅一样嘢就系话俾大家听，因为嗰阵时候咧。我回忆翻起其实第一就系我哋从来冇准备过，即系讲呢个 topic， 或者讲阿泽哥嘅，系临时刘世良系俾咗个假设出嚟，话如果咁咧就 OK 啦，即系就可以而家喺而家咁嘅风潮里边咧就咁嘅赢。 你话让路啊？你话让路俾佢选、啊？你惊毛哥戒佢票添、啊？真系系嘛？ 我有噏过嚟 嘅。系啊，你哋系咁讲噶嘛？ 俾佢选啊嘛，系嘛？ 系啊，真系。 唔系咁，佢后屘佢就话，唔系我话点解好咧？就系话咧。佢话佢唔会因为九万六 系 去参选嘛？ 其实九万八嘅，争咁两千蚊啫。不过唔系钱啦，对佢嚟讲系咪先？ 不过实不相瞒，对我嚟讲咧，如果我用呢个 logic 咧，我都唔会选噶。我过咗几年里边咧，其实有一半时间以上应该都 over 呢个数嘅。我初步统计过， 唔好啊，唔好搞啊！即系啲 但系喂，参选喺香港嘅政治环境就一定唔系因为个九万八啦，大佬。 唔系，梗唔系啦，嗰个政治阵 营咁辛苦，呢个叫政治阵 营。唔系，但系我觉得你而家都仲更加唔稀罕，因为你上个礼拜咧，唔系呢个唔系上个礼拜，上嗰几日系嘛？你同阿细良又倾下，又倾埋即系。集体总辞添，大佬真系唔稀罕。你 唔系，我觉得佢呢个 idea 系即系搞嘅。不过第二样嘢好事就系咧，我呢一年嚟咧都唔使担心出入噶啦。 啊，点解？ 同阿泽哥讲 系嘛，即系佢保障咗你安全啊，系咪？唔系、啊，你咁样讲仲大镬，因为如果咧就因为如果有人咁样打开口牌咧，即系其实变咗咧，你嘅其实其他仇人咧就会谂住可以搭顺风车。 哦，系、 啊，系啊，你咁样鼓励咗其他人，阿、啊、哥真系都唔系好事、啊， 屈咗佢添，嗰阵时仲 系啊，你屈咗佢添啊，大佬， 跟住俾佢俾人找麻烦。 系啊，嗱。即系事先声明，即系我都你申报先，我都系阿翟少啊嘅影迷嚟嘅。虽然我就唔系入戏院，系咪、啊？我唔系入戏院睇啊，但咁但系 我又无间道开始。 我知道佢系睇，我知道佢系即系识呢一个咩嘅，即系 空手道。 空手道咪就系咯，我就系惊你呢样嘢嘛。佢谂 我俾钱噶，你唔知道啊？我喺屋企。 话咁你好过我， 咁我拗嗰度啊，大佬，我又俾钱睇噶。 系啊，唔系、啊，但系咁样讲嗱，我觉得咧，戏子无情呢样嘢就唔啱，点解？如果即系你自己都 buy 啊梅丽史翠普啦，系咪先？佢、都屌柒过 Donald Trump 啦，系咪、即系你可唔可以话佢嗰个 moment 戏子无情唔得啦？系咪先？反而我觉得荷里活就比较多。 不过我觉得即系佢嘅回应咧、啊，其实有两点啦。佢只系话佢其实佢得两点嘅啫，一就话唔参选，二就话打镬你啦咁、样。 打就唔惊嘅，系咪？ 唔系，我觉得最重要咧，其实你应该系 cite 我边一样嘢咧。是理解错咗嘅，咁呢个系理性讨论嚟噶。 我觉得佢比较唔舒服就系你讲个戏子无情呢个说话咯， 系嘛？ 因为佢即系 repeat 又 repeat 啊嘛，呢样嘢系。 OK， 唔系我即系呢。 我系咁噏句嘅啫，其实。 哦，唔系啊，你好重点啊，你 系咩？ 系啊， 变成系即系 系啊 focal point 啊，大佬。 因为你同阿徐少华嗰个辩论就话唔系戏子无情咁、样，系、 okay, 啊，咁呢个就唔啱嘅。 其实唔单止系戏子嘅，喺而家咁嘅政治环境里边咧。即系大家受咁样嘅压迫， 唔系，但系讲时讲，如果讲戏子嚟讲，我觉得佢好唔戏，好啲戏啊，好唔过阿冯检基阿哥， 系啊，你不知我哋话基哥系我哋新偶像 嚟，咪就系咯，点？喂，基哥啲戏先就劲，大佬，即系入型入格，即系你唔政治啊， 我俾阿基哥误导咗我。因为我已经当咗佢系偶像 啊嘛，系啊， 都当咗佢系最佳男主角。 嗱、其实基哥咧，其实佢就你以前即系如果喺睇即系新闻上，我唔同你哋啦，你同佢哋即系有自己个人接触啦，系咪先？ 其实我都少。 即系喺佢上嚟做节目做我哋嘉宾之前咧，甚至乎之后啊，帮佢录一盒花生之前咧，我对佢嘅印象之后同埋即系之前之后系争好远。佢呢个人真系其实佢 approach 你嘅时候咧，就乜都得嘅，其实系 你讲嘅啫。 唔系我唔系佢嗰阵时佢咪上嚟拗个节目咧，记唔记得啊？ 系嘛？你讲嘅咋？ 你唔系啊？你嗰阵时你话敷衍佢啊嘛？你话诶俾个节目你做啊？ 我有咁讲咩？我 你要差唔多啦。 我一讲嘅嘢全部 你话等佢，你话等佢唔好选啊嘛嚟做节目系咪先？喂，你选嘅都有98,000啦、啊。我喺我呢度做节目边有钱呀、啊、哥真系你因为以为个个都好馨香，即系做节目啊！你真系不过佢嗰阵时咧就真系好落零。 嗯， 好有嗰个企图心， 咪同埋佢，我觉得做人有时少少嘢要学下咧，就系佢个 EQ 好高嘅 面皮啦。即系如果你讲口黑学啦，其实佢系叻过而家啲僆仔好多嘅，其实就系 叻过好多老屎忽， 叻过好多。咁所以点解你话即系有啲人系嘛，即系佢尤其佢今次嗰个补选啦，佢靓仔系靓仔在啦，佢攞个票数啱啱好，就唔可以俾你话佢戒票。系嘛？喂，佢之后接受嗰啲即系访问嘅时候，佢咪即系成个黄飞鸿咁样样喺度讲，你嗱即系你唔可以再话我戒票 ，shut up 咁样样啊嘛！即系佢话啲老即系嗰啲 嗰阵时候好似未投票之前， 唔系啊，投票之后啦，佢知道票数啦， 又再 shut up 一次啊？ 系啊，佢叫 shut up 咁样样啊嘛！佢嗰个就系其实系讲紧阿 Martin 啊嘛，系啊 ，Martin 系啊，即系连嗰啲元老都系咁样讲，好失望啊，咁样样，啊，即系佢嗰嘢系好有型嘅，其实就系、是，即系你好难得噶嘛，你做完戒票机呢啲咁嘅亏心事咧，你仲可以咁样，即系咁理直气壮啊嘛，系嘛，呢样嘢真系黄承志咪学唔到咯。 啱啊！ 刘千成咪好 好 咯， 学啊， 系啊，我觉得好靓啊，所以佢而家 俗语讲就系厚面皮啊， 系啊，咁所以而家见到今日即系呢个零一系嘛，零一佢咪就系即系同佢做个访问啦，佢而家真系谂住永续噶，佢叻啊叻在咧，佢而家仲要企埋喺阿毛哥嗰边添，点解咧？ 呢下嘢真系难搞嘅啫， 唔系，我觉得呢个真系攻心计之极致。 喂，老实讲。 即係講返少少啲咁多轉頭先啦，你攞咗阿澤哥同阿基哥兩個嚟即係做比較，係咪，就係你因為我嗰句說話啫。不過我就覺得即係大家點解需要去諗呢個問題，就 係 因為喺老共嘅即係民工武客嘅情況 下， 即係其實我其實我不嬲都係當阿澤哥係偶像嚟嘅。喂，大佬，你一方面可以咁樣做，一方面好似冇乜影響咁。喂，我哋係咪要有時真係要學下咧？ 嚇、啊，唔係我其實係 唔係我只係問、啊、我只係問呢個問題啫。 啊， 點咁奇怪嘅、 啊？ 即係未殺到埋去咁遠，咁、啊、OK， 咁我可以咁樣理解嘅。即係，但係因為嗰日嗰個重心同埋個主題唔係呢樣嘢，所以我冇需要咧喺嗰個問題上面、即係 elaborate 落去。 係， 因為我後尾我哋嗰個 part 嗰個講法咧，就係講緊老共點、樣去即係操控香港嘅政治同埋選舉噶嘛。咁、當然咧，依家我哋揾一個 part 去講下，即係而家佢嗰個焦土啊，或者呢次選舉裏面睇得到究竟佢用乜嘢嘅手法嚟玩返我哋轉頭啦。 係、 咁但係我覺得我需要 clarify 嘅呢點。 嗯。 就係、喂，我唔係亂鳩問㗎嗰個問題。 係。 即係雖然你話嗰陣時候飲大少少、所以先 elaborate 得唔係太過清楚。但係而家肯定冇飲啦。 係。 咁我問個好正常嘅問題。你當我係國王的新衣嘅小朋友問啦。 嗯。 咁得咪呢 啊，唔系啊，即系 胶胶地嘅呢个问题。 我好惊噶，即系如果你问完呢个问题咧， 喂，你都会问，喂，陶君衡点可以即系有楼有车啊？ 嗯， 系咪啊？喂，你可以继续咁样去骂人，特别系你骂老共又好，骂其他人都好，喂，你都会质疑我噶、 哦。哦，唔系，即系呢种嘅方法啦，就其实 唔系咁，但系当然咧，我啲数梗系公开啦。 嗯。 系咪？我开会计师楼，我开公司秘书公司，我做 M&A， 嗯， 系咪？我又炒股票， 嗯， 咁俾埋你睇都得。嗰啲 statement 你 其实你真系有派嚟嘅，其实系。 系咪？我做足晒啲咁嘅衰嘢啦，而家已经做压迫者咁咁滞啦，屌！跟住又要每个月出粮咯。 嗱，最多就 所以你唔好有多人就话睇住嗰九万六或者九万八，以为好大。 唔系，嗰 个系同阿毛哥先喺度讲事。佢啱嗰日嚟我屋企饮酒嘛，因为有支响嘛。 哦 ，OK。 咁我同佢讲话，喂，大佬，如果我每个月即系就算加埋啲十报实销， 系 嗰廿万，我啱啱够找数嘅，大哥。自己未开到饭咁滞啊，大哥。即系唔好以为睇得嗰样嘢咁大啊。 嗯。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重点嚟嘅。 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就我系惊你一样嘢咋。 咩啊？ 你讲完呢样嘢之后咧，即系你会变咗王安咋？其实系。 系咩？ 你知唔知 王安做咩噶？佢专 系啊！我惊你变咗王安，然之后咧，即系 搞到佢哋接唔到呢啲咁 系啊，大佬 咁啊，唔好意思啊，真系 系啊！如果系咁啊，好大镬啦！即系我自己主观期望啊，我系最想啦。其实就系、是、我系希望演艺界有啲人咧就讲真心说话，咁、而讲完真心说话之后咧，咁就最好啦，就系、是、共产党就即系睇流眼啦，系咪？即系老虎都瞓着觉嗰只啦，系咪？咁就系啦，即系流标咁样样。我希望系咁样。 唔系，但系你呢个就系反而值得思考嘅悲哀、，Anthony。 啊， 喂，我讲良心说话，我对问题表达我嘅言论自由同不满。 啊， 喂，你咁样惩罚我哋嘅，原来可以唔可以上即系俾人全面封杀？其实呢个先系重点啊，大佬。 嗯， 喂，我哋几时嘅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呢个原本有表达意见自由？喂，職業還職業，我哋嘅政治取向還政治取向，本來以前都區分得到啲嘅， 係 而家區分唔到，佢係會即係誅殺你嘅。咁其實某程度上，我從來冇話過佢係鬼，亦都冇話過佢收錢。喂，大佬，你唔好 put your words in my mouth。你唔好我講緊第二個人嘅時候，你當我講埋其他人。喂，其實我係冇做過呢樣嘢 嘅。呢個解釋到嘅 嚇。 呢、這個解釋到嘅，即係其實係因為我哋嗰個社會氣氛好緊張， 嗯， 而我哋自己本身潛在，即係我哋潛意識裏面，我哋真係感覺到嗰、那個 壓迫 同埋危險，即係我哋真係覺得咧，原來係講真話係真係會有代價嘅，而呢種代價係真係會隨時殺落嚟噶嘛，即係你唔好話乜嘢，我哋其中一位義工，即係佢而家廣大讀書啦，咁佢就話佢喺學校裏面其實。原来佢即系讲，即系喺 表达政见咋，其实已经话你唔好话唔好周围同人讲啊，哇你咁大胆啊你讲嘢。喂，咩事啊，大佬？ 喂，以前唔系咁噶嘛？ 大学校园、哦， 你比较一下雨伞运动， 啊、 有几多嘅艺人 啊， 系出嚟捧场？同1989年嘅时候， 系 民主歌星献中华嘅时候，有几多艺人出嚟撑场？ 哦，嗰、那个就唔同啦。嗱，你嗰阵时民主歌星献中华嘅时候咧，嗰、那个政权咧就唔系当其时嘅执政。 exact 嘅政府嘛， 第二亦都可以咁样理解就系时势逆啦。 系啊， 即使你话有一国两制咧，其实根本只系一国大过两制。OK，、 哦、 以前我哋都仲有一个屏障就系港英政府嘛。 系啊， 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你都要去 sell 去嗰啲 market 噶，系、嗯、咪？你因为台湾冇事啦，好啲啦，咁、嗯、你都要 sell 去中国大陆噶。咁而家就系、是、喂，老实讲，即系我自己自嘲翻自己。喂，我如果我系戏子， 嗯， 我都冇计喎。 咁我所以 我都要 back down 喎、啊，所以我其实唔系话佢唔好啊，嗯、我系你劲啊，大佬。 我希望都知道，我希望多啲呢啲劲人， 系嘛？喂，佢已经系咁俾人封杀噶啦。 系啊，因为我嗱之后 fact check 翻啦，咁就其实咧阿翟少咧，其实佢就之后其实佢做翻以前香港人做嗰样嘢，佢真系打翻南洋市场啊嘛。 嗯嗯， 咁以前系啊，即系以前即系最劲、最风光嘅时候，香港人就系其实应该系有咁样嘅即系视野噶嘛。其实系、 以前亦都冇市场啊，啊你啲戏一套都入唔到去噶嘛，啊、大佬。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 是、最多去到台湾。 你而家你就算系大香港人啊，系好乖嘅香港人咧，你而家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上面嘅即系演艺界咧都收紧，即系收紧嗰、那个境外人士啊。 你谂下，连范冰冰一个国际巨星，佢、 啊、 都敢立下马威， 咪唉嗰样。 喂，我哋对唔住啊，我哋系 so what 啫， 啊， 系咪？不过嗱，临结束呢、這、一个即系最后第一节之前咧，我都想讲几句。喂，大家唔好中晒呢啲咁样嘅毒同埋计啦。你有冇发觉好凑巧噶啲时候？第一。是剪出嚟俾你听嘅，分几钟，其实真系原原本本嗰段系四分几。 哦，咁因为我哋多敌人，因为我哋多仇人，即系譬如好似即系啲本土派啊，即系你见到亨利嗰啲咁，当然系会即系全部听晒啦。 第二，你冇谂清楚思考我当中， 嗯， 其实噏咗几句，一世良噏最多条友仔， 吓、啊， 梗系唔即刻做最多衰仔。 你哋有互动嘅， 我有互动，系啱嘅，我都唔可以推晒，我唔系推晒俾佢噶，即系每人一半咯，或者我三分二。喂，我问嗰啲问题 ，OK， 你觉得值唔值得思考一下咧 ？OK， 我嘅疑惑， 嗯， 冇人话佢系啊，我冇结论啦， 嗯， 我 put it as a question 啦， 嗯， 虽然唔好话我饮醉酒啊，系冇关嘅。你嗰度系第一支，仲系三条友两三粉饮啊，大佬，唔系第四支、第五支嗰镬啊。 嗯， 唔好攞呢样嘢嚟乱咁讲啊。第二就系、是、喂，大哥， 嗯， 我有冇言论自由噶，大哥？ 嗯， 喂，我都有表达我意见睇法噶，喂，大哥。下次就系因为哦 ，Anthony 写个 post 话揼我，咁我以后唔讲啊。 喂， 香港嘅社会系咪咁先？ 嗯， 喂，咁就唔需要差佬噶啦，都唔需要国家机器噶啦，大哥。就黑社会自讲噶咯，系咪？唔系，我觉得最我唔舒服就系呢样嘢啫，系、咪？跟住大家惊弓之鸟，屌好似冧咗楼落嚟咁。 嗱，第一佢就支持者好多，咁而支持者好多有个理由嘅就系、是，其实大家都希望香港嘅艺人讲多啲真话，而佢系肯系会 因为我都支持噶， 系啊， 佢啲嘢我都 like 好多次喎。如果咁 send 到过嚟嘅时候， 系啦，即系或者啦，即系虽然即系有啲嘢咧就唔。唔係好啱河車啦，即係譬如佢比較係即係親本土啊嗰啲， 我都冇乜。 咁但係就即係大，因為大家都希望多啲咁嘅人啊嘛。即係如果難得有咁嘅藝人，即係係搞到佢嘅話，即係好多人都唔開心咁樣。即係我覺得， 唔係，但係你諗真我問嗰啲問題， 係 OK 嚇， 唔緊要啦。你覺得我啲問題廢噏嘅，專噏嘅 OK，你當我戇居啦 嚇。 你当我傻仔，你当我唔识政治分析能力嘅、我低 B 嘅，咁得啦。You feel much happier,、right？ 好啦，第二，你有冇发觉我哋星期已经做完个节目，系寻日 一窝蜂咁嚟， 系啊，系其实系，唔系有人专登剪咗， 跟住帮我帮我哋起埋题， 系啊， 我初时以为你个衰仔，我想打阿妈嚟噶，我大佬起个咁嘅题做乜春啊你大哥？ 唔系我写郑家富啊嘛，冇写咩边个？ 哦，唔怪得你哋引咗由引郑家富引咗佢去写 啊，写郑家富啊嘛，系啊，因为郑家富大家可以理解嘛呢样嘢系， 我都话我都已经其实好 shock 噶啦，佢讲呢个名嘅时候，大佬。 因为郑家富就即系有前科嘛，系咪先？即系大家唔意外咁，但系你讲到阿翟少，我就唔敢写啦，系咪先？ 嗯，你应该帮我剪咗佢。 系，唉，唔系，唔系嗰边都有人睇噶，唉，你唔好即系， 你唔好咁幼稚啊！ 唉，嗰边收听仲多啦，其实系。现 场嗰时系。 系啊，咁当其时有冇反应啊？你有冇见到啊？ 我唔知道，我冇睇，我唔睇 chat room 嘅人嚟，因为我唔想影响我的心情啊。 系，因为你有啲好多 hater， 喂，你有很多系特登搞出嚟噶嘛？ 系 咪？喂，老实讲，我同刘世良汪咗咁多年都知噶。 嗯， 你有多人咧就乘呢个机会就是，喂，屌唔好叫陶光雄做咯。老实讲，你唔好以为我好想做啊，我系俾面阿世良哥噶咋，大哥。嗯、我都讲咗啦，喂，大佬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压力，一个礼拜 up 两镬。 嗯， 仲好多时系重复紧嗰啲嘢，我都唔知道自己讲过未啊！大佬，即系讲下讲下，系咪？我嗰度又唔系主角嚟嘅，系咪？我帮手加个波嘅啫嘛， 嗯， 系咪？我进攻中场最多都系，系咪？阿徐少华就防守中场，真系打前锋都系阿细良噶。 其实你哋系轮奸嘅，佢确实系，因为你成真系梗有一个唔喺度噶嘛，系咪先？ 咪咯，咪我帮手顶下嘅咋吓。你覺得我唔需要嘅，我可以唔搞，不過我唔會咁蠢， 嗯、 因為點解咧？ 中咗招啦！ 因為點解咧？我發覺咧，原來我哋嗰度咧特別奇怪地，嗰、那個先至係所謂嗱，我都唔係好認同啊。不過啲人咁講咧，就係所謂 KOL 嘅陣地啊嘛。所以嗰時我好唔想去，因為點解咧？佢夾咗一禮拜中間，我係最鬼忙嗰陣時候，好鬼多嘢搞嘅，佢實都冇心情去嘅。 啊 都揀去啊！我都，系咪啊？喂，我亦都唔会中你啲咁嘅傻仔计，系咪？ 嗯， 即系你唔好以为写一百个咁啊，会影响到世良或者影响到我。嗯、其实呢啲我哋一定唔会中。咁、 嗯、 但系我觉得系奇怪咯，呢、這个一定系同瞄准紧新东嘅补选有关系嘅，我觉得。 嗯哼， 所以我寻日咧就再，因为有一个朋友生日，就我同阿毛哥就捧场。 嗯， 我哋就两个喺度自嘲，喂，第一听日大佬，嗱，你上台嘅时候我抢你咪啊，我上台嘅时候你记得。 啊，今晚你哋做司仪咩？ 唔系，即系咁讲，因为两条友都会噏错嘢噶嘛。 哦， 阿明就喺边度？喂，大佬，你两个，我拜啊，你两个啊。 系啊， 你唔好乱噏啊，大哥。我话大啦，我唔会，我唔会上台嘅。 你都真系，唉，反而 我哋真系难兄难弟两个。 最后生嗰个最慎言。唉， 唔系，但系呢个礼拜你有冇发觉？ 吓、 啊，你睇嗰啲阅历演字嘅，第一个系毛哥，第二个就系杨岳桥，竟然小弟都排第三。 最新仲有余若薇， 系咪？ 系。 喂，你唔觉得有啲怪怪？ 唔系，因为其实就 嗱、我又用翻上一次嗰个 term 啊，我冇指控任何嘢啊，我只会。怪 唔使讲怪怪地啦，我答你啦， 你答啦吓，你答啊， 因为确实好多本土 KOL 咧，其实系积极留意紧，系择句寻章咁样样啦，系、逐字逐句咁样听，然之后系揾瑕疵啊，揾位入嘅，呢、这个唔使呢个唔使怀疑噶啦，咁所以咧，即系 佢仲劲过呢一个1984嗰个， 所以我话，所以我真系话俾阿仁哥听啊，大佬，即系唔好咁天真啊，即系你唔好聆听咩本土派声音，你即系你谂下究竟。咩叫聆听本土派嘅声音先？ 或者要有佢个代表入到呢、這个 系啦，即系呢个问题咧，即系你自己谂清楚先。嗱，唔好因为敷衍传媒系嘛，懒系做检讨，系咁耳喺度讲呢啲咩客套说话，你都唔会咁做。坦白讲，你都退休啦，系咪先？嗱， 你做我都觉得好惊讶， 唔系咪就系咯？ 我只能够嗱斯文啲咁讲， 唔系即系。我 泛民，你系直接啲讲，我死都唔信你做，差唔多你嘅意思。 泛民有时嘅问题咧，你做唔到就唔好讲，即系尤其系杨岳桥添啦，系咪？即系一时又十倍奉还，一时就咩、 有十倍奉还咁夸张 过啦，又话乜嘢有必死嘅决心系嘛？跟住又话即系好 Q 多嘢噶嘛，跟住咁即系点解成日会揾佢嗱？ 如果佢普普通通一个即係好似即係普通党员咁样样，梗係唔会有人理佢啦，个党魁㗎嘛，但係而家系打一个党魁嗰个打击面係好大㗎嘛，受力㗎嘛。 咁不如 係嘛， 大家兄弟姐妹你当我系普通党员得唔得大佬。 係嘛，即係你系普通党员。 佢真係我后咩我諗。 但你普通党员以外你都系元老嘛，你系创党成员㗎嘛。 我后咩 喺度嘛。 再加个问题可能就系、是、喂你真系大家真系以为我做 Plan B 㗎。我前两日有人咁问我，我唔系话，大佬 嗰个咩人嚟嘅先？ 唔系，即系分别有几个人都 噏过。如果有几个人问你嘅话，咁你都应该怀疑。 我唔敢咁多怀疑啦，不如直率少少。 系啊， 即系冇咁多阴谋论。 系啊，你真系、天真啲啦，系嘛？ 系啊，天真 天真啲啦， 我就信啦。咁系嘛？喂，但我真系唔会嘅。 啊， 我而家引用啊杜汶泽哥嘅讲法，我唔会为，我唔系穷人嚟嘅，大佬。 啊， 我唔需要为个， 又唔需要斗身家。 当然，同君行选同唔选唔系因为呢个理由。 唔系，明白。 我唔系因为钱，系你哋谂嘅啫。你谂我哋以为系咁谂嘅人嚟嘅啫。但我哋从来唔系嘅。 嗯， 我只系觉得，时不与我。 嗯， 我已经过去啦，系咪？即系唔好以为嗰个工作系好过瘾嘅一件事。我而家最快乐嘅纸里边。即系鸭下吹下水咪算咯， 系系系 吓，话、大家做 KOL 咪算咯，系咪？咁咪咁你起码睇到真嘅我 吓、 喂，你以前 系啊，就住镜住镜住噶。 喂，我喺度根本呢个唔系我性格嚟嘅。 咁咪、就系咪变咗？ 喂，点解我成日会出事咧？惹咁多是非翻嚟咧？ 就 系因为我真系一个国王新衣嘅细路嚟。 咪与君同眠咯，系咪？如果你镜住镜住嘅话， 前两日有一个人唔知点问候我哋乜鬼嘢 吓，系咪又系 啊？佢话哇，阿土近排你好惹火，我话你当我咁啦，我真系嗰阵时咧未发生咁大，未炒到咁大嘅，我直答佢，嗰条友都。醒目噶，周永康啊，屌唔怕 周永康啊， 阿历史啊， 唔系啊，你之前唔系闹过佢咯？ 系佢咪 send message 我，好、近排咪咁， 系啊， 我你跟住后屘你点知我点样答佢咧？ 系嘛， 寻日晏昼两点零三点嘅时候， 啊、 即系嗰啲嘢都未发酵得咁紧要。唉，我话你当，因为我冇细路啊，冇仔女啊，你真系当我咧系一个细路就得噶啦。 啊 即系例如你系会成熟啲噶嘛，因为你有细路，你要养家嘅人噶嘛，我哋嗰啲即系。逐啲講就係鳩一條柴一條， 我都唔太係噶，其實係 咪啊？唔係你已經好唔係噶啦，老實講，我嘅感覺就係、是，但係即係嗰啲冇負擔嘅人咧就 徐少華嗰只就係啦，徐少華真係一個好爸爸啦。 我覺得我好抱歉嘅對徐少華，即係一來大家其實根本從來冇思考過係要討論呢個問題或者辯論呢個問題，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冇乜特別大準備嘅，因為同埋嗰個只係一個篩一個 example。 系 佢噏嘅啫，咁徐少华系 fair 嘅佢， 系 佢系 fair 噶，佢话喂，我又觉得佢咩真心嘅啫，咁样系嘛，冇乜嘢嘅啫。 诶，呢、這个我觉得要讲， 跟住我就答法就话、我又唔知系唔系啊，咁估嘅。你知道而家 系 喂老共好劲噶嘛，大哥？ 呢个就系问题啦。嗱，你话 呢、這个就系我对老共嘅判断啊嘛。 你话系咪有啲人真心相信本土议题咁啊？ 其实我都信。 啊，系啦、啊，你都变啦，开始系咪先？当你见到你楼下成个大妈十几个大妈围喺度跳舞嘅时候，你都会信噶，呢、這个冇办法噶，呢个系 冇乜好彩咋， 系嘛？即系咁，唔系即系一讲到去即系本土嘅议题，或者即系好似阿仁哥啦，系咪佢嗰个质疑啦，系咪要听多啲本土派嘅声音？我觉得呢个要仔细去讨论嘅。 好， 不如我哋下次翻嚟讲讲啦。 转头。